阿芝，阿芝，快点儿！ 来啦！ 孟元带薛丁青去了季童家，见他对着窗外发呆，孟元不停挥手。 季童，碗之前，哎，洗碗之，童童。 无论怎么叫，季童没一点反应。薛丁青拉住他， 哎呀，别叫了，他看不到。 啊？怎么会呢？ 没有何风在，孟元也不敢随意去十一店，只能远远在外头蹲着，想碰些鼠鬼，好打听打听何风的消息。他运气不错，刚巧碰上了裴毅，便赶紧叫住他。 裴巡使，有没有看见我哥何风？ 你是他那个捡来的妹妹？ 对。 他投胎了。 啊，投哪儿去了？ 我不知道。哼，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，这都是绝密。 裴毅嗅了口孟元身上的味道，忽闪闪的没影，瞬移至躲在偏处的薛丁青面前。 我一闻就知道是你，胆子不小啊，敢跑到这儿来，跟我进去。 未待薛丁青说话，孟元窜过来拽着薛丁青就跑。裴毅见他们嗖的没影，笑着往西边去。 站住！跑吧，跑快点儿，别再让我逮到了。 甘婷嫁了个房地产的老板，年轻时候挺拔帅气，短短五年宽了不止一圈。他们有个女儿，比周和山小四岁，还处于抢不到玩具就哭的年纪。为此，周和山没少送她东西。因为住在一个市，他们时常相聚，多数在各自家中。甘婷今年换了套新别墅，有个超大的院子，周末约季童一家过来吃饭。两人在厨房忙活，甘婷一边看窗外在院中打球的两个男人与孩子，一边洗着柿子，摇头感叹： 哎呀，太羡慕你了，小周还跟个小伙子似的，28了吧？ 下个月29了。 年纪小就是好，精力旺盛。哎，你们现在哪方面多吗？ 季童并不喜欢与旁人分享这种事情，即便是较为亲密的好友，他敷衍。还好。 还好是多好？哎，又不是小姑娘了，崽都这么大了还藏着掖着，你就偷着乐吧，幸福死。 洗你的柿子。季童将他推到一边去。甘婷抬眼瞅向周回，又看自己丈夫。 哎呀，你老公是真帅啊，再瞧瞧我那个，肚子跟怀了孕似的，两条腿像大象。我们现在啊，就是外面夫妻，家里兄弟，一个月亲热两回就不错了，都是匆匆了事，完成任务一样。 为什么？ 老夫老妻没意思，哪还像刚开始那样天天浓情蜜意的。瞧瞧你这不敢相信的眼神儿，你是体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滋味了。你家那位年轻气盛，哎，和年纪小的在一起就是好，活力四射，哪儿哪儿都行。带着你都年轻了，说你46岁，谁信啊？ 确实，季童看上去比同龄人小太多，他很注意锻炼和保养。然而最有效的不是自律运动和昂贵的护肤品，更多的是良好的心态以及一个把他宠成18岁的爱人。和周回在一起的十几年，美好的像个童话故事。不幸的是， 姬童在51岁时候查出了恶性脑肿瘤，手术后短暂好了一段时间，却还是复发扩散转移。姬童本身就是学医的，虽然术业有专攻，非一个领域，可他的病情自己多少还是有点数的，想要痊愈不可能，只能不停放疗化疗，以求晚一点死。年纪大了，感情比从前充沛许多，这也放不下，那也舍不得，又不似前世孑然一身，他这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个年纪轻轻的丈夫，每每想到要丢下他一个人走，就想忍一忍，争取再多活些日子。就这样，在病魔的摧残下，他坚持了4年多，原本看上去精神美丽的女人越发憔悴。55岁那年，周回带他从加拿大回国，姬童不想在异国死去。我们是中国人，总要落叶归根的。周回4年前曾在一座寂静的山里买了套小木屋，本来住着个作家，后来出国了，便把房子转了出去。只不过周回带着姬童一直在外治病，还从来没有入住过。找人里外打扫一遍，他们便住了进去。瓜果蔬菜来不及种了，每天都会有人送新鲜的过来，周回变着花样给姬童做好吃的。两人悠闲自在地看着星星，吹吹晨风，听听林子里小动物的叫声，最后幸福地过了37天。